上海过去一日新增3975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215宗是本土确诊，3760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早前网上传出消息，声称上海出现新的新冠变种病毒株，传播速度提升30%。经上海市疾控中心核实，目前上海持续开展新冠病毒样本基因测序，测序结果显示近期上海本土疫情报告的感染者的病毒基因分型主要是 Omicron BA.2 和 BA.2.2 变种病毒株，目前未发现传播力更强的新变种病毒株。上海当局建议公众通过官方渠道了解防疫进展，不要相信是不信谣不传谣。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间中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黄桂林。 细个嘅时候，妈妈成日都同我讲一句说话，佢话仔啊，求人不如求其啦。嗱，大家唔好误会，以为我阿妈教我咧做嘢放弃，其实佢系话俾我听咧，与其求人，不如咧再寻求其他嘅解决方法去达到自己嘅目的。所以我觉得我阿妈咧真系我心中嘅一位智者。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同埋罗峰所加嘅接吻戏非常嬲怒，仲要求范美重演，但系范美就拒绝，仲话俾林湘知其实系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嘅。于是林湘就话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点样处理呢？ 5月6日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家都一起发同一个噩梦。 这两年大家都面对了很多疫情下的无奈，影响都日常的感觉，就好像长期发紧噩梦一样，醒了都是噩梦当中，令他有今次 Freaking Nightmare 这个创作念头。作曲 J 风，填词林宝 J 风，编曲陈夏威 J 风，监制都是他们两位。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今朝呢个广东广西，咁啊，先同大家讲讲一啲需要讲嘅嘢先啦吓。咁咧就今日呢個節目咧就會去到十一點半嘅，因為十一點半之後咧有好精彩嘅特別節目啊，就係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嘅直擊。咁啊，另外咧就同大家講講一則抗疫快訊。將軍澳厚德村德安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離開啦，離開啦。咁另外咧就係廣東廣西。知友啊，面書廣東廣西知友朋友嘅有呢個網頁咧，好歡迎大家咧係留言嘅嚇。咁啊，我哋仍然喺十一點之後咧接聽聽眾嘅電話。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咧講今日嘅題目咧，不妨早啲打電話嚟即係 book 定先啦。好啦，咁啊，今日講嘅題目咧叫做飯圈文化。咁呢個飯咧就係食飯嘅飯。咁啊喺直播室咧有海林啦，有啊周子欣啦，咁啊另外仲有馬恩慈嘅。好啦，咁啊要講講呢個飯圈咯噃。咁啊，飯圈個飯字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就叫粉絲啦，即係 fans 啦嚇。咁大家知道廣東廣西啲題目咧，就即係每一年咧一早定好曬噶嘛，完全。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啲題目都夾啱最近嘅時事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呢、這個Mira 係嘛，咁即係搞到好多爭議嘅題目啦。咁都係同所謂飯圈有關嘅。但呢個字眼咧，就基本上咧就喺中國大陸裏邊用嘅。 咁啊，最早係2000年嗰陣，超級女星啊，嗰陣周筆暢啊，嗰陣開始有依、這個叫粉絲依個字，由 fans 嗰度嚟。 係啦，即係就變咗一個圈，因為佢本身咧就係一個產業嚟嘅。如果大家稍微聽過一下都知道，就唔係話大家圍埋一齊食飯咁嘅意思嘅。好啦，咁阿海林啊，你話呢個飯圈呢種咁嘅嗱，其實講翻如果從歷史嚟講咧，就從來追星都係好習慣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香港嗰啲即係五六十年代咧，就興即係追乜嘢咧，就唔係追而家嘅所謂歌星，而係追所謂粵劇嘅紅伶嘅。咁啲馬姐啊，嗰啲就唔係少女啦，就冚唪唥咧，即係尤其是啲所謂梳起唔嫁嗰啲順德馬姐咧，就好中意咧就係、是、聽大戲嘅，咁同埋咧就好中意咧即係喺啲紅伶完咗之後咧，就喺門口等佢哋出嚟啊，咁啊見下面啊，咁啊多數係送禮物，直接送俾啲伶星嘅，咁啊有啲咧就打聽到即係嗰啲譬如任劍輝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住喺邊度咧，就成日走去佢屋企門口嗰度等佢出嚟，即係希望見得面嘅啫。嗰陣時又唔興打卡噶嘛，未有話隨身可以拎住個手機可以同佢一齊拍張照片嘅。咁咧就當然啦，即係送花籃啊，諸如此類嗰啲都有嘅。就同而家呢啲某個程度，你當然話同即係呢幾年喺中國大陸流行嘅所謂飯圈文化有分別，但係個情況就爭好遠嚇。咁另外就去到海林都講啦，或者你可以講下啦，即係美國就有一啲所謂 groupie 嘅文化嘛，亦都係所謂飯圈文化嘅。 由六十年代開始就有，即係有呢啲樂隊啊，就開始有 groupies 啦。 係啦，係啦。 即係由 Woodstock 嗰陣開始就會有，你會見到有好多後生嘅女仔，佢想出名嘅，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行嘅，就係話著到好 sexy 咁樣，就希望可以登上去呢個搖滾樂手喺美國巡迴表演嘅嗰架車嗰架咁嘅大 大旅遊車上面啦， 唔止一架 嘅，幾隊由可能由個車隊由開頭可能係後邊嗰啲車，跟住慢慢最後目標就去到前面嗰架大大歌星嘅車上面啦。 係啦，就提供呢個好多娛樂俾啲歌星，等佢哋喺巡迴表演嘅旅途之間咧就唔會換餐，係嘛？ 有時候可能 groupies 嘅，我哋可能之後可以提到嘅咋，其實groupies 啊，或者係 fans 啊，或者粉絲咧，其實有啲時候慢慢到最尾，可能佢自己都會變咗係明星嘅一部分啦，或者係係 啊。 有幾個㗎？我哋亞洲都有㗎，係啊，日本亦都有啦。中國幾年前，大家我一講個名，大家就會記得㗎，係啊。咁因為其實groupies 如果喺心理學上面去睇嘅話，佢會話依一樣嘢係千古以嚟都有㗎嘛。因為即係依個係一個佢而家會叫係要模擬社會嘅人際活動或者準社會人際活動 parasocial interaction。 嗯。 咁而且大家會睇嘅就話，可能呢一樣嘢會隨住，因為我哋有即係疫情啊，大家都喺屋企啊，啲人同人之間嘅可能啊子欣老師可能就更加清楚，就係冇得人越嚟越少面對面嘅接觸啊， 嗯， 所以就會變咗呢啲幾乎係。因为明星 系啦，呢几年应该 明星其实我哋 犯罪令噶嘛，冇得追啊， 冇得限罪， 冇得追。唔系你 都系 演唱会都 冇 人搞啦。 佢都好似系我个朋友嚟嘅喎，嗰啲感觉上疑似同我系好亲近嘅一个人，似系我家人嚟嘅。 唔系呢度补充先，我琴晚先睇完 concert 啊，琴日喺西九有一个好大型嘅 concert， 不过有机会一间摊会有机会讲少少。咁但系咧，其实头先阿海林一讲到咧呢个心理学咧，其实我都找到相關的料，嗱呢度要同我的學生或者同好多呢幾年讀通識科的學生咧，又唔需要道歉嘅。不過咧，因為始終喺中學你點都係講唔曬所有嘅內容嘅。咁好多時咧講到啲追星啊偶像咧，大家就一定講四個字叫從眾心理。咁就大家一齊咧，好似羊仔咁樣就跟一個嗱。而家其實見好多傳媒都係咁講噶，啊追星係一種麻木的表現。嗱，某程度上我唔會否定呢種説法，但係頭先譬如海林講咗一個更加深層次嘅心理學概念咧，就係講緊即係 parasocial 嗰個情況，就係從屬嗰個或者你會覺得好似同個明星係一個 friend 啊。嗱，而家譬如我哋講緊禮拜五啊，有時講完啲聽眾會話點解成日講嗰個台嘅，因為嗰個台做緊嗰個節目咧，做咗一樣好有趣的一個社會實驗，就是大家看著這班籍籍無名的年輕人由零開始，甚至乎我們會挖掘他以前，現在你看到很多個，我對自己都有信心的，很多個以前都是肥仔來的，但肥一肥一下，然後他可以跳下舞啊，又做下大量的動作之後，他竟然變了脫身一變，由呢個阿烏變咗做鳳凰，於是乎個過程咧，嗱第一好勵志啦，第二係一種心理投射啊，即係你本身係一個可能唔係咁叻嘅人啦，咁你其實你覺得自己都冇得搞噶啦，咦？但係我中意呢個嗱，我由零開始睇佢啊，嗱呢個人我好似買嗱衰啲講句啊，大家好似買馬咁樣，我買只99倍嘅大冷馬，我見到佢開頭哇係 underdog 嚟嘅，冇乜人中意嘅，但我睇住佢，於是乎今日我哋講嘅飯圈其中一個嘅。即係情況就係咧，我點樣去捧起一個明星啊？以往我哋成日講緊舊有嘅工業咧，就係即係流行文化工業咧，就係阿陸叔最興噶啦。嗰陣時講到就係佢點樣捧紅一個明星，係由上而下嘅，係由商業機構點樣，我每日都出周潤發。日日都周潤發到都係佢，咁佢梗係發啦。然後跟住就到可能梁朝偉啦，咁我因為五虎啦，咁一路數落去。其實而家大台都玩緊呢個舊有嘅工業化嘅模式，但係呢一種而家講緊飯圈最大嗱，各位聽眾最大嘅分別咧，而家多咗一個特色，就係由下而上嘅，我可以有份捧起佢嘅，我可以買。標博啊，唔係講緊美國嗰、那個，我講緊喺銅鑼灣啊，而家叫乜乜灣噶嘛，姜頭灣咁噶嘛，係咯。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咧，大家諗下個分別喺度，係由下而上同由上而下之間嘅分別。 唔係同埋嗰個成個產業經濟好緊要。譬如即係呢個其實就有少少類似即係大陸裏邊嗰個搞呢個飯圈嗰啲。咁嗰啲就當然啦，係有人即係電視台啊，或者其他嘅外邊嘅商業機構。 主動去搞嘅，誒即係例如投票咁，咁你又要唔知買啲，聽講話誒曾經有過一件事嘅叫倒牛奶事啊嘛，嚇或者你講講啊，你咁熟， 唔係但倒牛奶就係咧簡單嚟講就係因為其實喺做喺國內咧誒。你知道好多嗰啲歌唱比賽咧，咁佢其中一個好重要要多啲人睇嘅方法咧，就係鬥投票， 即係睇嗰啲觀眾投票， 投票 或者嚇。 系啦，咁投票嘅時候咧，咁當然啦，開頭就純粹投票，嗱投票已經好吸引咯，因為喺國內咧有機會自己撳掣投票已經好有趣嘅一件事啦， 即係好有力量咧，感覺自己我有份，我好似你話齋，我有份捧紅佢噶嘛， 冇錯啦，嗱咁但係咧咁搞搞下，發覺你知有一段時間咧，我諗早幾年前咧，國內咧好多商人其實都好大力量噶嘛， 冇錯， 咁佢就乘機見到咦呢個係一個商機，嗱我絕對相信佢哋純粹係睇到商機嘅啫，於是乎就冠名。贊助啊，各樣嘢咧，於是乎就唔同嘅地方嘅電視台啊，或者各樣嘢呢啲節目咧，都會加入咗呢啲冠名贊助。嗱，咁你就好簡單咯，投票唔係唔投得，不過投票之前咧，你要做啲動作，可能要買啲嘢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可能加強票數力量啊，各樣嘅嘢。嗱，於是乎咧，就結果嗱，香港都試過啦，即係譬如可能你支持個偶像，儲夠唔知幾多盒雞嘅雞盒，咁你就換到啲乜嘢咁，咁但係都食唔到咁多。咁譬如國內嗰個 case 就係因為係牛奶啊，咁 即係嗰個贊助商係個牛奶，即係賣牛奶嘅公司，係 啦， 叫人就買啲牛奶。 佢其實依成套其實國內個系統點解發展得咁快？一來佢人數多啦， 係啊， 二來就係話其實佢係承繼咗韓國嗰個捧男女團、捧偶像嗰一套。點解我哋香港其實依幾年比較會容易啲講話？如果話譬如早五年前咧。我哋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因為我們沒有這套文化，即是有很多什麼打榜啊、控評啊、應援啊、站者啊，這些我們是不知道，但這些行板都是由韓國那裡承繼過來的。那為什麼會倒牛奶呢？都是其實它都是國內也不是說一早大家說我們要起一個這樣的系統，不是這樣，是當初由這個真的要由超級女星開始說，超級女星是第一次真的說大家可以打電話话定系点样入去咧投票，就去支持自己中意嘅偶像。 系 咁，跟住就发展到之后咧，就有一个节目叫《青春有你》。 系 呢个《青春有你》入边咧，佢就话你要买呢个赞助商嘅牛奶，用个个樽盖入边嘅二维码咧，你先至可以投票嘅。 系 咁，你就唔系要个饮嗰啲牛奶，你系要个樽盖。咁开头咧就大家买啦，买下就过晒火，就话啲牛奶饮唔晒就倒啦。 系啦， 咁所以变咗 仲要请人倒嘅多到。 想有牛奶嘅人咧就买唔到，跟住买咗嗰啲人咧就倒。其实喺韩国咧呢件事呢一个流程已经完全行完噶啦。咁佢哋就會話我哋唔可以再咁樣去做啲咁對社會冇幫助嘅行為。佢哋就會點樣咧？就instead of 送花咧，佢哋就會送米啊。佢就會捐用偶像嘅名義去捐啲米咧，包到咧好似一個花牌咁樣就有個明星即係佢自己嘅偶像哥哥嘅相，就捐去有需要嘅機構。所以可能呢一個即係你見到點解喺國內？成套好似突然間好似 over the night， 突然間成套嘢行得咁有系統。 幾年間嘅事， 就係由韓國嗰度攞過嚟。 哦， 係啊。 但其實呢樣嘢又幾有趣㗎，因為你講緊係一個進程咧。嗱，其實諗翻轉頭咧，我哋好熟悉嘅阿姐咧， 係 阿姐就每年我都仲收到啊，佢即係寄啲卡俾我哋啲。 有，年年都寄，年年都寄嚟講台。 但係我又知道佢啲 fans 咧係會幫佢咩接啲銀紙花牌㗎嘛，以前。 系啊， 咁我亦都知道 去外國最興啊。 系啦，嗱，咁呢個係好耐之前啊，送錢啊，送大量禮物啦。嗱，呢樣嘢我哋香港應該，我覺得都走過咗，因為都真係好長時間。 係， 所以你見到早排咪阿姜圖咧，係，咁咪無啦啦佢生日嘅時候，突然間全部嘅電車唔使俾錢， 係， 咁啊好多老人家唔知咩事咁啊，但係唔好理啦，咁啊 唔使錢去搭咯。 唔係，但係呢樣嘢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如果大家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咁複雜，但係我認知就係，譬如你要。就算你話我而家好有錢，我想贈醫輸藥，我想捐一條今日唔需要搭車咧，俾錢啊！假設 其實你要做好多動作嘅，你唔係淨係俾錢得嘅，你要同運輸署傾啊，你要做好多動作噶嘛， 要籌備嘅。 係啦，嗱，你諗下呢件事咧，嗰個有趣嘅地方就唔係淨係用錢去包啦，你係裏邊嗰個組織個能量啊，同埋裏邊你要喂有一班人去同人哋負責去傾生意咁傾。 係 嗱，呢一樣嘢你就見到飯圈文化。我先講正面嘅部分先。如果成個社會裏邊呢個飯圈文化能夠用到正面部分，的確係可以，甚至 我哋應該鼓吹啲正面嘅。 系个组织能力啊， 唔系啊，而系即系应该，譬如话你要投票咧，要用公捐公益金啊， 系 捐公益金去投票， 啊、 或者任何嘅 NGO 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你悭翻好多钱嘛。 但我知道阿子欣老师想讲咩，就系、是、话其实咧呢个饭圈文化咧，如果你其实佢有正面同负面嘅地方嘅，正面咧就系将啲小朋友咧，其实你未踏入社会工作噶嘛，但你突然间入咗一个组织，你个组织入边你可以慢慢用啲能力，你开始学识。怎樣管理學的問題，怎樣我們幫哥哥，哥哥生日了，我們是不是要將誰哥哥的，我們 要租電車，或者我們要搞一些什麼活動， 大部分要付錢那裡慘嘛，你譬如粉絲有幾萬個你有多少個會參與這些組織工作， 但是呢你見其實它中間有工作的，譬如說另外一件事叫站者，什麼是站者呢，站者就是其實呢就是開頭拍一些偶像的照 片， 但是慢慢拍就變得越來越專業了，你就要用大炮好远咁样去影，又叫大炮姐姐。佢哋就係淨係通常佢淨係影一兩個偶像嘅啫，佢中意嗰個，就好似阿子欣老師講啊，慢慢睇住佢紅。 唔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捧呢啲咧，全部都基本上係後生仔嚟噶嘛。係。咁啊，就算你即係好似呢、這個呢、這個國內都有講啦，即係唔知成十廿幾三十個 percent 都係啲中學生。甚至是初中生、這個、甚至是小学生，咁佢哇你要佢影大炮， 但系有商机嘅， 你边度搵钱咧？你要搵咪叫老豆老母俾钱？ 這些站者呢啲站姐咧点样咧？佢影下影下咧，佢自己去出依个明星嘅写真集， 系 跟住系赚钱嘅，所以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依系少数。 即系呢个我明白你嘅意思，即系话呢样嘢咧，亦都提供咗一啲商机，但系其实赚即系能够借呢个商机， 好少数嘅人 系啦，比例好极少啊。即系譬如话我有十万个 fans，我谂有冇一百个人系做呢样嘢咧，我都唔知。 嗱，呢个有趣嘅地方就系、是、我哋要揾一，我哋要睇饭圈文化咧。如果我哋今日嘅定义嗱，可能要做一啲站桩先。 系， 如果我哋讲国内，我就以为国内嗰只唔使讲噶啦，因为国内嗰只咧基本上 而家冇咗啦，扫晒啦， 一来扫系啦， 旧年扫晒啦， 系啦，已经扫晒啦。另外一个情况就系佢同全世界嗰个情况有啲唔同， 系 因为佢一个比较新开发，但系佢突然间接触呢样嘢咧， 系 佢就立晒全世界最厉害嘅呢一啲饭圈文化嘅嘢，因为其实 嗰啲搵钱嘅嘢，你应该话饭圈文化里边搵钱嘅方法，而系突然间爆得好紧要，即系譬如好似2020年咧，即系国内嗰个个调查咧。中國紅人經濟啊，佢叫紅人經濟，商業模式及趨勢研究報告話咧，佢個規模達到40,000亿啊，40,000亿人民幣喎，大佬。咁你諗下普通嘅人，然之後咧，佢話追星群體之中咧，00后啊，即係舊年00后，即係20岁唔到啦，就接近70%。咁咧就每人咧平均啊花費咧都成過1,000蚊嘅。 但呢個分別就係咧，譬如我用香港做例子啫。 係啊， 香港嘅即係所謂飯而家我哋唔會叫飯圈 啦， 我哋叫 fans 啦 嚇。係啦， 香港嗰個粉絲圈咧，其實嗰個年紀係唔同嘅。 係，當然啦。 你會見到嗱， 我諗唔同國家都有唔同嘅。 冇錯， 一陣間咧揾阿周子欣講講，係繼續講。 系啦，因为唔同年纪或者唔同嗰个社会阶层咧，得到嘅效果会唔同嘅。 冇错。 而嗱，你谂翻喺香港嘅情况咧，香港咧就因为佢，甚至乎我会形容系即系上咗啲年纪啦吓。 系。 即系我 唔系咁样讲嘅，应该咧嗱，其实喺国内都有嘅。 系。 肖战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肖战咧就系同香港嘅粉丝咧团队有少少钱。呢啲叫做咧有质素嘅姐姐。 系啦，咁但系你始终 质素系用咩嚟界定？ 钱 系啦，咁但系商业行为嚟嘅呢样啊， 但系唔一定系净系烧钱嘅，因为譬如喺国内咧，香港都一样嘅，不过个讲法唔同啫。喺国内你可以咧，嗱，用个8个字，我哋港人明白嘅说法，就叫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咁如果你 系 有钱嗰堆嘅，你 基本上都系有钱先有得出力嘅。 唔系，但系你都要有， 因为你出力嗰班人都系喺佢嘅钱都喺嗰度嚟噶嘛，即系第一佢要自己俾我唔知啦，因为内里而家嘅情况系点，不如学你话。 話齋，嗰啲組織走去同啲嘅電車公司嗰啲冚棒係咪全部義務嘅咧？ 應該仲係義務，香港嘅情況。但我想補充一個點就係、是、咧，原本咧呢一種咁嘅狀態都係一種良性嘅狀況， 是 但係慢慢出現嘅情況就係、是、咧，你淨係有力出力，成日次次你企最前，係咁就唔得噶啦嘛。 係 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問係咪真粉絲咯？你係真 fans， 你就要俾錢啦。嗱，咁就出咗問題啦。 當然啦，尤其是你呢啲錢啊，係一啲好即係好細個，即係頭先你譬如。大部分尤其是追星這些呢啲咧，基本上都是十零歲啊，或者 廿 幾歲。 基本上佢冇大啊，個額好大，因為喺譬如國內，我唔知道香港嗰、那個嗰、那個額有幾大啊。喺國內下下都幾百萬、幾百萬、幾千萬、幾千萬， 啊、 所以就會有走數嘅可能性。因為你突然間揸住咁大堆錢， 邊個負責揸咧？呢啲錢、有冇監察咧？呢、這個又係一個問題啊。咁啊，香港我諗都搞唔掂㗎啦，因為而家眾籌好似要唔得㗎嘛，又要。第日又要過一條法例，唔係咁容易可以眾籌到嘅，大佬。 唔係同埋 你唔知道算唔算眾籌啊？我都唔知 道。同埋另一個情況就係因為咧 fans 之間嘅競爭咧，你要儲一筆錢啊。 係。 咁佢哋叫做互撕，即係咧，梗係互相撕裂嘅意思。 係。 即係你要儲一筆錢。 你攣過。 冇錯啦，咁就變咗再複雜咗啦，成件事。 哦，就越搞越論盡啦，有錢咧就有麻煩噶啦。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唞一陣先，聽聽十點半嘅新聞之後咧，我哋翻嚟繼續再傾飯圈文化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已经开始投票，截至朝早九点半，累积投票人数503人，累积投票率是34.43%，投票时间到朝早11:30结束。选委之一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话：，大家对李家超的认识深，认为李家超是特首的合适人选。新思维狄志远话：，投票支持李家超的决定，没有受到来自北京或者本地相关团体的压力。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话：，没有评估李家超所得的票数。行政长官选举今日举行，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朝早8:00已经抵达湾仔会展主投票站外，他向在场人士点头示意，未有回应传媒提问。行政长官选举今日举行，选管会主席冯华上周巡视湾仔会展主投票站之后话，投票在上午9:00开始到上午的11:30结束，呼吁选委按建议的投票时间尽快来到投票。他又话，截至上午7:30，已经有6名选委预约到竹篙湾的隔离及检疫票站投票。冯华表示，今次行政长官选举已经增派人手点票，根据上一次选举的经验，点票工作大约在选举结束之后1个多小时完成。他希望今次增加人手和简化程序之后，点票工作同样可以在大约1.5小时左右完成。他又说，今早会展附近的交通可能较为繁忙，提醒选委要预算好时间，一定要在11:30投票结束前抵达会展一楼的主投票站，才可以赶及投票。又强调所有的选举过程保密，选票不会有记录或者记认，否则可能会被裁定无效。当局完成在将军澳厚德村德安楼的围封强检，1281人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但发现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675户，当中119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交代征费方面建议就话加到去1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联合国对呢啲即弃塑胶咧特别关注，所以我哋多方面咧系减少胶袋、即弃塑胶餐具，以至系饮品胶樽，都呼吁商界咧各方面帮手咧系源头减费，同时间咧源头减费咧都要大家全民参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更新人士阿租，点样利用运动改变自己？ 我喺运动嗰时，其实个人集中啲啦，就唔会太谂太多复杂嘢，可能会舒服啲啦。识到同路人倾下偈，其实都系好嘅。同路人可以去了解下善路会啦，即系佢哋嘅服务确实系帮咗我好多。我见身边啲同路人都改变好大。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路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好啦，翻返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啊先睇提大家啦。今朝咧11点半，即系大约一个钟头后咧，就有个好精彩嘅特别节目，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嘅直击嘅。所以今朝嘅广东广西咧就去到11点半嘅啫吓。咁另外咧就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将军澳厚德村德安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咁啊，另外咧就係預先講講啦。如果大家想留言咧，就可以上 Facebook 啲廣東廣西之友就是、朋友嘅友嗰度留言。咁啊，另外咧，我哋11点後咧就接聽聽眾嘅電話嘅。咁啊，歡迎大家打1872311118723111嚟參加我哋嘅討論。好啦，咁啊，繼續講飯圈文化啦。咁喺直播室咧有周子欣啦，有海林同埋馬恩慈嘅。咁啊，周子欣你繼續啦。 其實咧有一樣嘢，我一定要先攝咗個位先嘅，因為點解去到飯圈文化喺國內一收就收得好快，當然同佢嗰個政策好有關係啦。 係啊，咁體制有關係。 係啦，但係我都覺得某程度上佢哋有啲遠見嘅。我講緊係統治者，係因為咧呢個飯圈文化咧喺某啲國家裏邊咧曾經出現過一啲好得意嘅個案。大家自己深思下，尤其是今日星期日呢一個特別嘅日子咧，大家諗一諗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其實如果大家都知道咧一個全球而家紅到爆燈嘅天團 Blackpink， 我記得當年同這個馬恩慈老師喺呢度都講過 Blackpink 嘅故仔嘅。咁其實佢哋又係嗰啲又要拼好多唔同嘅即係偶像嘅一個情況啦。咁 Blackpink 其中一個成員就喺泰國嘅。咁於是乎咧好得意嘅，咁喺泰國裏邊咧就有好大量嘅唔同國籍嘅粉絲。咁後來咧，你大家仲記得咧早一段日子咧喺泰國係有一段時間咧係有一啲同啲市民同政府有啲衝突嘅， 咁於是乎咧就好多即係嚇社會上面嘅動盪啦咁。唔知點解咧，好多唔同國家嘅粉絲咧就捐錢俾泰國嗰啲人，係 嗰啲紅三軍啊， 係啦，就真係做係啦，因為其實就我諗係同個佢哋唔知點解無啦啦一批人咧熟悉咗泰國文化， 唔係呢個都係全球化現象嚟嘅，甚至你而家即係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度都係啦，即係除咗啲國家某西方政府就捐武器啦，咁但係另外好似琴日都公布咗係民間都籌咗120亿美金啊。是俾呢個烏克蘭嘅，即係而家，即係我諗，自從係嗰個咩 Life Aid 啊，應該係講翻啦 ，Life Aid 開始啦，八二年係嘛？啊，你真係好記性，我都唔記得嘅。 因為我中意 Life Aid 嗰 即係因為嗰陣時就係幫呢個艾滋病啊嘛，我記得好似係，係啦，即係話咧，即係全球化咧，就唔單止係經濟上啊啲供應鏈嘅全球化，而係其實民間嘅，即係嘅，因為又有互聯網之後咧，尤其是咧， 嗰陣 係 第一次係。埃塞俄比亞饑荒啊！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啊，阿子欣繼續啦，即係暫不暫亂你個病啫。 嗱，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頭先你講到俄羅斯都有咁嘅情況。嗱，我唔講而家唔講而家嗰個政治或者戰爭衝突先。事實上，我之前咧辦都講過，係都有關係嘅，都有人去捐錢俾烏克蘭，又係啲 fans。 120亿啊，大佬！ 唔係係因為你中意嗰隊樂隊啊，或者當地嘅嗱，又走去捐錢。嗱，呢啲變成咗係一件本身是簡單的追星事件啫，但是因為咁樣搞搞下就變成了一個更加複雜的一個社會的問題啦。 係 嗱，咁呢、這個 企業化經營啊，商業化經營 係啦。嗱，商業化之餘，仲有咧，因為頭先講緊啲全球化嘅資金同埋 fans 嘅流動咧， 係啊， 就導致咗件事咧更加難去監管啊。咁、 哦、 如果係咁嘅情嗱，如果喺譬如喺香港咁，淨係嗱，有啲人成日講話香港嗰幾個所謂天團都係得香港嘅，因為出到去就冇人識啦，啲人咁講啦。嗱，但係你又諗下，如果嗰件事放大咗嘅話，究竟會變成點咧？我哋都未可知 嘅 喎。 粉絲嘅破壞能力係可以好大嘅、啊，你可以講翻啲 有咩破壞？破壞能力啊！ 黑粉係啦，黑粉嘅破壞能力好大。 好啊，好啊， 我再講一個都耐嘅。1988年嗰陣，即係有個荷里活女明星叫朱蒂·科斯塔 ，Judy Foster， 咁佢當年即係我哋而家諗翻起佢嘅話，都係淨係記得《沉默的羔羊》。但係其實佢當年攞奧斯卡金像獎咧，佢係 布 傑梨花。布傑梨花咧，就佢係圈咗一堆粉絲嘅。其中有一個人咧叫John Hackley 啊。John Hackley 咧就不斷地去 stalk 佢啦，跟蹤佢。咁最尾咧，係啊，騷擾佢之後咧，最尾 John Hackley 個名咧係幾時再出現咧？就係佢係去想刺殺呢個美國總統。跟住佢俾人拉咗之後咧，佢講嘅就話佢係因為想 impress 啊，佢想 impress Judy Foster， 佢想等 Judy Foster 睇得起佢，所以佢就想去做單大案啊。所以有啲嘢係即係歷史上經常大家都會有追星啊，或者想去要同一啲我哋覺得好 impress 嘅一啲人有一啲關係。即使在古代你見到譬如說在希臘啊或者羅馬年代其實羅馬那些gladiator 啦、雖然他們在社會上的身份本來是很低的很低微 的 是低過妓女的、但是呢他們是因為他們即、有這個這樣的聲味出來 打贏了就立刻變成英雄了 比較打得那些就突然變成明星即令很多貴族都覺得有一點害怕因為有一些、皇族發覺我是需要用這些、明星 來增加自己的、增加自己的這個、受歡迎程度譬如說那時候開始即開頭其實 Gladiator 這些這樣競技比賽是什麼時候才做的是、喪禮喪禮才做但是慢慢呢就妹仔大過主人婆有一些有一個 senator 呢 他死的時候喪禮在3日裡面打了22场跟住嗰陣就有個當時嘅詩人咧，就佢已經出嚟話：，佢依啲人簡直就係依啲小妹妹啊，簡直就好似啲 training school girl 咁樣樣啊，去跟依啲咁樣嘅即係身份地位咁差啲即係嘅人，佢直頭幫佢哋改埋名，即係嗰陣就唔叫粉絲啦，嗰陣就叫做依啲叫 Ludica 嚇、即係依啲咁樣嘅人。 所以是千古 名低。這個、其實你如果即係嚴格嚟講、嗯、粉絲都分兩種嘅。咁、 嗯、 好似其中譬如話而家流行歌星呢種係一種。咁、 嗯、 由於可以投票咧，咁變咗咧，好似周志恩話齋、嗯，就係、是、你覺得做粉絲咧，我係有份捧起某一個明星。啊、但譬如話體育明星又唔同咯，係、 嗯、 咪？體育明星都好多粉絲㗎，但係嗰啲粉絲咧就唔能夠參與嘛，你投票冇用㗎。 體育明星就另外，體育明星多咗一樣嘢嘅， 係你始終都要嗰個運動員本身佢演出好啊嘛。譬如我捧 C 朗咁，佢要射入波先得㗎，佢十場都唔入波咁。 但係你都有個感受 就 會 借 啊， 即係你冇份啊，你最多喺Twitter 一路 follow 佢啊，諸如此類嘅啫。但係你冇 哦，你個互動程度冇咁高係咪？ 係即係因為唔係你冇辦法參與捧起佢啊。 嗱，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嘅。Gita 嗰個故仔同埋阿馬老師講嗰個關於體育明星有一啲相似之處，因為體育明星咧其實除咗講緊係我，譬如我中意邊隊波嗱，呢、這個一陣講少少關於足球啦，我啲踢波睇咗踢波嘅人就更加清楚，因為其實有啲就叫做勝利球迷， 係 贏嗰啲咧你就一路邊隊贏你就捧邊隊噶啦，隨時轉波衫嘅，但有啲咧就係、是、you will never know alone 啊嘛， 真粉嚟嘅， 嗰啲就無論你輸到跌到去邊度我都仲捧你嘅嗱，呢一種係另外一種狀態，所以英國譬如嗰啲好似近文化，點解佢咁激動呢？就因為其實我就係代表住嗰個地方固有一定傳統文化。 唔係佢做過 research 嘅啦，嗰班即係嗰班就正正式式咧，係咩咧？一班社好似頭先海林講嗰啲 John Hackley 嗰啲咁嘅人，就係話即係佢係一班社會嘅所謂失敗者，即係事業又冇啦，家庭又冇啦，同自己爸爸媽媽嗰啲又甩曬啦，同學之間又冇聯絡啦，就係、是、一班孤獨嘅人 出嚟飲醉酒嗰陣揾嘢嚟。 其實佢係 需要一啲嘢嚟證明佢自己 係身份認同， 係啦，因為咧呢、這個英國嗰邊做過好多研究嘅，我都睇過幾本書嘅，同埋咧即係有啲咧而家咧好嘢啊！即係英國警方咧就係、是、話，哦，你成日做足球流民去打人啊嘛，打咁咪同而家捉 hacker 嘅方法一樣，呢要揾幾條友咯，就係話 OK， 我而家咧準你改過自身。即係首先捉咗佢坐監先，咁、 哦、 為咗你要減刑，唔該你話俾我聽點對付佢， 冇錯。 同埋咧，你點樣好點即係等於香港好多吸毒嘅都係啦，後嚟轉咗係幫人戒毒啊嘛。咁、呢班足球流民咧，就點樣去拆散嗰啲咁嘅所謂流民會啊？咁、呢班人咧就係成日要打交、飲醉酒打交嘅，就唔關事嘅。 嗱，呢班就由下邊上啦、啊，我叫做嚇。 唔係佢唔關事追星或者邊個球會嘅， 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 東歐嗰啲直情打到周圍成個歐洲走去打噶嘛。 係啊， 東歐嗰啲直情係 呢個好近 嘅， 佢真係會 納税嚟嘅。 佢真係會跟住你嗰 隊 波 去， 冇錯啦。 佢志在去打交嘅啫， 冇錯啦。 驚㗎！你喺歐洲，你如果住喺個小鎮咧，突然間、哇！今個禮拜球賽，哇！成個鎮湧入嚟。嘅人係多過你成個鎮嘅成個人口， 佢係借住嗰個 identity 個身份認同咧，係做佢想做嘅嘢。咁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嗱運動就複雜啲啊嘛，有陣時係可能係有啲係國家意志嚟噶嘛。 唔係我知，但係你問題就係運動嘅粉絲又唔同，即係 冇錯 嘅粉絲。譬如我捧 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啦，高比拜仁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嗰啲粉絲比較守秩序嘅，你話即係最多，哎佢代言嗰對波鞋唔好理啦，3000蚊一對我都買啊，咁諸如此類，因為有佢簽名啊。咁呢啲就似傳統嗰種粉絲啊。 唔係，但係呢個又係另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是、如果嗰啲明星本身咧，你頭先講嗰啲係一個已經真係成為咗一個神級偶像， 係 各樣嘢。咁於是乎，佢本身係一個比較成熟嘅偶像。 因為佢唔係靠粉絲捧佢， 冇錯。 咁因為佢一定要有本身嘅技術先至得。 嗱，但我呢度想講一個咧，係幾我又唔可以講話好新嘅現象，但係乘機喺呢個經濟環境裏邊咧，多咗應運而生嘅啫。我唔知你哋有冇發現咧？網絡上面咧，台灣有好多嘅，香港都越嚟越有嘅，呢幾日都有嘅。不過我就唔講得㗎啦，香港嗰啲就突然間咧，唔知點解你要見到個靚女嚇、超級女神啊，或者超級靚仔咧，就走去做一啲咧，你估唔到佢做咩職業嘅喎。或者佢會走去咧，台灣好興㗎嗰啲，嗱以往嗰啲啊賣檳榔的少女，咁嗰啲就擺到明係佢有某一種嘅行業啊，咁呢個就特別嘅。咁但係突然間你會發覺咧，唔知點解咧，嗰啲電視台就捕捉到咧一啲，哇有一個咧賣可能賣魚嘅，啊一個賣魚美少女啊，就著得相當之咁清涼，仲樣貌娟好咁。 哦，原來咧好多呢啲古仔咧，後來就被發現咧， 係作出嚟噶嘛。 其實就係全部都係一個商業嘅即係操作嚟嘅。 哦，咁你即係國內都有嘅啲犀利哥都可能係嘅，即係或者網絡自己都係噶，佢有啲網頁自己搞呢啲嘢啫嘛。 係啦，但係呢個有 呢種唔同係追星，我覺得 唔係，但係有趣 好快嘅，真係虛火嚟嘅。 有趣係啦，我同意虛火嗱呢排好興講虛火噶嘛，唔係啊，但係有啲都真係 廣東廣西應該講一次虛火 啊。會唔會有啲虛火出現咧？ 下年啊，下年。 唔係，但係呢度講緊就係咧，嗱呢啲就係俾人揭露篤爆得快嗰啲咧，係、 嗯、 就佢操作得唔好啫。 嗯， 但有啲係用咗好幾個月，甚至乎用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先、 嗯、 發覺原來成件事背後咧係有一系列嘅商業操作嘅。 哦，係 其實好多都係咁樣㗎，甚至乎台灣係比較多㗎，我自己見到，尤其靚女咧，原來啊喺個地方度賣珍珠奶茶咁簡單啫。原來成件事，你以為珍珠奶茶鋪個老闆係嗰個背後幕後黑手咩？唔係， 係電視台。 電視台唔係， 都唔係， 都唔係。原來咧，案中好多可能性嘅。 係、 啊，其實背後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參一把落去，甚至乎佢製作成個故仔，成、嗯、個關於嗰個人嘅人設。 係、 嗯。嗱，呢一啲製造粉絲，而但係有趣嘅地方就是、因為佢個樣係用一個字叫素人啊嘛，因為冇人識佢，咪用翻我開頭第一節講嗰、那個，我哋一齊捧起嗱，網絡啲男仔知好多噶啦，討論區，哇，我哋唔知點樣影到個靚女。係。嗱，成件事。最渣嘅操作咧，就係、是、用電視台、用傳媒、用傳統方法去影嘅。但係如果我揾一班僆仔喺個網絡度，咦，我見到某某商場有個靚女喎，咁、咁於是乎咪就做翻頭先我講嗰個捧紅嗰個過程。嗱，全個過程係冇人發現嘅，佢淨係賣奶茶嘅啫，可能 野生捕捉 野生捕獲冇錯啦。但係慢慢就發覺，咦，原來做下，你就會睇到原來有操作嘅。後來到出嚟真係出道嘅時候，你先發覺原來件事係操作咗。大半年嘅可能係， 梗係啦，梗係啦。 你會見到一定當初一定有一單係真嘅，我相信當初一定源頭係有一兩件係真事嚟嘅。 係， 但慢慢大家就見到，依個係另外一個捧紅嘅手法嚟噶嘛。 係，香港多數即係啲所謂咩，有一輪係嗰啲叫做咩廚師嘅明星啊。即係煮嘢好叻嗰啲咧，就無啦啦就炒作起嚟噶嘛，好巴閉噶嘛。 唔係咁呢啲炒作其實咧又係嗰句啦。如果正面嚟講，都係一 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商業社會係 very OK 嘅。 唔係即係你始終係有一樣嘢，有一種技藝啊，唔同即係譬如當然你話唱歌都係，你一定要唱得好先有人捧，但係未必噶嘛。學你話齋。你只要有足夠嘅粉絲去投票， 咪可以谷起咯。有另外一個又係野生捕捉嘅嘛，叫丁真啊，大家有冇聽過？佢喺理塘四川理塘，真係山卡拉嘅一個藏族少年。係、嗯。咁、哦、啊、哦、就表面上個古仔就係話佢係有個攝影師就幫佢影咗幾張相。咁、 嗯、 大家就哇！邊度嚟一個咁靚仔嘅人啊？跟住就變咗慢慢就大家好多人去關注，就好多人去理堂，甚至乎有人想學藏文。最尾就大家就話唔得，我哋唔可以再去將佢帶入嚟城市，跟住等佢即係等佢受到城市嘅污染。所以最尾就政府就介入，就話不如將佢變做理堂嘅文化大使。咁就即係而家依個係可能算係大，即係大陸入邊嘅一個咁多個粉絲文化，一個比較係官方認證嘅。咁佢就變咗係， 但係認證咗仲紅唔紅咧，又係一個問題。 咁啊唔知啦。 喂，國內有另外一個有趣現象就係咧，佢有好多嗰啲咧你見佢樣貌不有啲係靚啲㗎。李子柒咧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佢用一個仙氣女孩的樣子，然後跟住咧就喺度做一啲龍活。 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咧就覺得好奇怪，一個濃妝少女咁出塵咁樣，但係嗰啲片拍到咧真係 仙入飄飄，好似成仙女咁樣。係 啦，咁大家都明係一定背後冇。 有製作團隊， 冇錯啦。咁但係 又配咗啲外文字幕噶嘛，又 係啦， 有英文字幕。 佢有出嘢食啊，出曬品牌噶喎。而家嗱，咁呢個我哋明嘅，呢個係傳統操作。但係如果有睇， 屬於粉絲文化。 唔，但係國內另外一啲情況就係咧，突然間有班人咧係一啲大媽樣啊，或者真係一啲咧係真係譬如可能係東北省好多咧，就係嗰啲壯漢。咁然後咧就真係做農活嘅，之前試過有啲賣田鼠嘅都有呢個經驗噶嘛。嗱，咁嗰啲咧佢未必係我哋刻意上面講緊追星嗰種星，但係佢動節可能因為佢可能就咁樣喺 一個農活上面啫，咁做下呢啲嘢啫。咁已經可能講緊，因為大陸地方幅員大，人口眾多，隨時講緊佢一圈圈緊，講緊過千萬嘅、啊、有過千萬嘅人、啊、去跟住佢。嗱，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另類嘅、我形容係中國特有嘅一種咧飯圈文化啦。 啊，某個程度就係話，即係其實中國好多上面即係網民好多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即係一個社會唔係好鼓勵結社，你明白嗎？譬如香港呢不同，現在香港就一半一半的了，可能即是現在我新一代呢就天天拎著手機做人的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即是你在很多其他的國家或者香港以前都是啦，即是很是結社有那個自由的嘛。即是有一班人，譬如我們大家喜歡睇雀的，就組織個官僚會咯。譬如甚至海林啊、周子欣和我咁啊，喜歡吹水咪搞個吹水會咯。咁然之後大家出嚟食飯啊、傾偈。咁香港好多即係有呢一類咁嘅活動咧，咁你就唔使話成日咧拎住個機、拎住個手機要上網又呢、這個又嗰、那個。但係即係我諗大陸社會就唔同，即係佢哋嗰個日常生活咧，基本上都走離唔開個手機嘅。 我再舉多兩個、女粉絲，突然間你話佢大仇得報又好，你話佢成就人生又好啊。咁大家記唔記得周揚青啊？ 嗯， 周揚青其實佢就係一個佢、就係台灣呢個男明星小豬啊嘛，呢、這個男歌手。咁、其實佢本身以前係粉絲嚟嘅。 哦， 佢真係追星追到由台灣由國內追到去台灣，佢長期住喺台北嘅酒店，就為咗咧想親近啊小豬。咁而當年咧，佢樣咧係真係其貌不揚嘅。咁但係佢慢慢咧，佢自己應該屋企有少少有幾大財力嘅。 係。 因為 已經話唔係可以唔使做嘢，掛住追星咩？ 佢就喺佢有曾經喺網上透露過，好似佢唔知婆婆定係嫲嫲係住喺北京西單嘅即係西單市中心啊嘅四合院喎。你想象到佢有幾大嘅財力？咁佢就慢慢就開始整容，咁、就喺熒光幕面前，你見到佢變咗一個亭亭玉立嘅靚女，大家都話啊，真係望上去真係睇得下。而當佢兩年前，其實我亞洲嘅 Me Too Movement 某種程度上都係由佢出嚟寫，佢寫咗一篇都成萬字文係咪？係嗰篇文咧，其實而家係即係叫手撕偶像嘅範本，因為佢文筆好靚嘅。原來佢以前幫小豬咧做文膽，係所有啲微博上面都係佢出手寫。係咁，佢寫嗰篇文章咧，就之後就造就咗阿王力宏嘅嗰件事，都係同一個格式啦。咁所以你就見到啊，原來粉絲慢慢而家周揚青自己有自己嘅粉絲嘅，佢自己有佢自己賣衫嘅品牌啊。咁日本都有㗎咁樣嘅，有日本2000年出世嘅一個女仔叫做齊藤美優，佢咧。又係當時咧，佢就覺得佢係嗰啲即係好煩嘅私生飯，即係嗰啲係真係跟明星跟到好貼喺地鐵度踏住你，跟住仲不斷地挑釁你啊咁樣。 即係 stalker 嚟嘅咯喎 ，stalker 嚟嘅 ，stalker 嚟嘅。 咁佢就嗰陣佢就揀咗呢個 victim 就係叫做呢個作奸龍鬥啊，呢、這個 Hi Hi Jazz 我哋都冇聽過香港人嘅一個樂隊。咁佢就覺得佢唔理佢，因為佢生得唔好睇，佢無視佢，又唔知邊度嚟嘅錢咧，就可以整容整到一個靚女，跟住咧就追男隔重沙，追到手之後咧，就真係手撕自己個偶像啦，啊登佢同佢嘅床照啊，搞到亂曬龍咁樣， 志在揚名。 唔係呢個我諗 手撕現象呢、這個都幾得意喎。 呢、這個我覺得咧可以從一個兩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個就係咧，其實網絡世界，尤其是而家互聯網發展得咁快咧、你要做一秒鐘嘅偶像或者做一秒鐘係好容易， 即係、巴士阿叔都得。 係啦，你總之揾到個角度威到就得㗎啦。 係， 即係唔似我哋日日喺度吹水講一。要好多年唔俾人鬧坐喺度先得噶嘛，要面皮夠厚啊嘛。但譬如而家個社會真係容易咗嘅，某程度上。嗱、咁於是乎，頭先講緊佢有機會埋到身，亦都能夠唔介意，甚至乎我做整容達人咁都可以出嚟威壓。 做乜都得㗎 你。係啦，嗱，但係咧，我特別要講翻就是、譬如喺國內咧，尤其是呢一兩年咧，特別講緊啲偶像本身都要有私生活要檢點啊，要德藝雙馨啊嘛。 係。 嗱，你喺外國嘅情況咧，嗱，就算 唔係嘅， 你就算你 話有藏照好，嗱，譬如而家 Johnny Depp 嗰單嘢，正所謂全球都，但係 Johnny Depp 呢單嘢開頭大家話一面倒踩到佢地底嚟咁，但係而家連佢攞咩食呢個紅橡皮糖，攞住個暖杯都變成咗個即係另外一個現象。 其實佢呢個前妻都係佢嘅粉絲嚟嘅，之 前係多數都係啦，多數都 所以 好多係好多係呢。 所以其實呢一個飯圈文化或者呢個現象咧，喺中國咧，同埋全世界咧，其實係有應該有個好唔同嘅 即 係路徑 嘅。係唔係因為唔同文化咧，會產生唔同嘅即係粉絲嘅特點出嚟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兩節節目咧，即係都提到一個叫手撕嘅現象。咁我都經歷過啦，就係、是、幾廿年前，即係張國榮大戰呢個咩啊？ 譚詠麟 係譚詠麟咯，即係話某個程度咧，即係佢好似係一啲。點咧？叫宗教團體咁啊，即係佢第一佢自己有個向心力，但佢一定要製造個敵人嘅。係，你明啊？即係譬如話喺粉絲心目中咧， 有個假想敵， 唔係佢嘅偶像一定係世界第一嘅，係嘛？即係全世界最優秀係佢嘅，成個即係呢個樂壇咧，佢係 number one 嘅歌星。咁你咁另外一團粉絲梗係唔抵得噶嘛？咁於是咪要互相你捻我捻你咯，即係而家頭先不斷講所謂手撕啊或者互撕啊，即係以前香港就叫咩互片啊，知唔知啊？我唔知點講啊，即係總之係兩個粉絲嘅 團體 就大家你又攻擊我，我又攻擊你，咁但係以前都唔係咁容易，冇咁多渠道啊嘛，但係而家唔同啊嘛。即係而家有呢個咩話？有互聯網啊嘛，大家有社交媒體啊嘛，即係你要喺對方嘅網嗰度或者嗰班粉絲團裏面你去鬧佢容易得多啦，亦都可以喺自己嗰度鬧，亦都容易得多啦。咁變咗即係呢一種咁嘅互相敵對嘅現象咧，某個程度又加強咗佢本身嘅粉絲啊，即係嗰個向心力。另外咧，佢又覺得有樣嘢，即係好似佢人生有一個目標，就係我維護我嘅偶像啦。咁你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佢係有啲真係類似一啲所謂宗教團體嘅嗰種咁嘅組織嘅結構啊。 係啊，你而家 即係一啲所謂信徒啊，即係點解佢信？點解要信咧？因為我嗰個係唯一嘅 德永生 嘛。 係 啊 ，Mira 十二個人啊， 佢於是有咗個希羅啊，有咗個光環咧，自己嘅頭度啊。 Mira 十二個人裏邊當然有教主又有神徒啦，但係十二個人啊同一團啊，都有十二個名同埋十二批。用等嘅自己嘅所屬嘅名字你就知咩事啦。 冇錯，咁啊，一陣間咧十一點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電話號碼就係1872311。 攻击卫生设施是作战各方明确的责任，但世卫至今记录到200宗乌克兰卫生设施遭到袭击的事件，认为蓄意针对卫生设施攻击是违反国际人道法。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需要进行必要调查，了解犯罪意图。路透社日前取得文件，显示世卫成员国将会在今个月10号讨论是不是关闭莫斯科区域办公室的决议案，但草案未有要求更加严厉的制裁，例如暂停俄罗斯在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席位和投票权等。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向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上欣怡花园。湾仔北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啊，咁为咗配合行政长官选举咧，由而家去到下昼嘅六点钟，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咧。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会临时封闭啦，车辆咧请留意翻现场改道嘅措施。喺九龙方面，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返一段龙尾响果栏，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呢有个路面急修工程啊，而家慢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督。东隧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屯门，同埋大埔丁角路景悦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牡丹金阁、元朗西青街十号、好泰顺大厦地下、长沙环、元洲村、元盛楼、沙田和斜村、风和楼、沙田水泉澳村、月泉楼、筲箕湾、东桃苑、晓桃阁、南田、广田村、广轩楼、土瓜环、澳云峰二座、长沙环、苏屋村、樱桃楼、荃湾骏亭山三座、屯门欣田村喜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陈淑兰。 从小到大，妈咪都话我系佢嘅心肝宝贝夜明珠，仙姑婆俾廿蚊住，咁啊即系话佢当我公主咁样啦。咁妈咪咧今年咧就系身体唔系咁好啦，咁好多嘢我都要喂佢食嘢啊，咁样照料佢啦。咁原来见到佢肯食嘢同埋肯笑咧，我系好开心噶。妈咪，你系我嘅仙姑婆俾廿明珠，母亲节快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奏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真 是 好正 的，是好正，不只可以开咪，还有制作资助。 是啊， CIBS 真是好正的，资助你租录音室，还有居马费，申请 CIBS 是机会难得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今朝嘅节目咧就去到11:30就结束噶啦。咁因为咧11:30后有个好精彩嘅特别节目啊，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直击，咁大家一阵间咧继续听啦。咁另外咧有一则抗疫快讯要同大家讲讲嘅，将军澳厚德村德安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咁啊，繼續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喺直播室咧有海林啦，有周子欣啦，同埋馬恩慈，就大家講緊呢個帆圈 文化。咁啊，韓國、泰國周子欣仲有咩地方嘅飯圈文化可以噏下？即係而家即係。在內地呢就變成歷史名詞啦因為去年這個即通過了很多的、法規啦那、變成這個反圈文化都變成差不多都即是幾難的翻生的了雖然可能說有些誰復出吧我都不記得 哦、有個其實、這幾天如果我們真的熟悉國內的這些這的娛樂圈呢、就 有個人突然間好像、開始有些聲音的這個叫張哲瀚去、年應該、有一套劇咁嗰套劇就佢、開始本來幾紅嘅因為佢就同呢個宮俊兩個咧就係依套劇嘅男主角，咁佢 於是又有一扎粉絲啦。 佢又有一扎，佢依扎粉絲就依種即係可能阿子欣老師都知嘅，就係嗰啲叫 CP 啊 ，CP 配，因為依啲係日本嘅文化，就係依啲婦女文化，就係話、你隱隱約約覺得依兩個男主角咧好似有啲嘢嘅，係啦，但係咧又唔會講實嘅， 曖曖昧昧咁， 係啦，咁依、這個 似有還無。 咁呢個宮俊同張哲瀚咧，就係、最新嘅一輪呢啲咁樣嘅電視劇嘅兩個男主角。咁但係張瀚哲就舊年就突然間應該就係得罪咗一個黑粉嘅，佢自己嘅粉絲，跟住就後屘咧就同佢有 唔係係咪話佢喺日本因為靖國神社拍個 相？呢、這個就係、 拍個正， 佢喺靖國神社前面影個相，跟住佢喺呢個乃木神社前面咧， 又 佢去參加個婚宴，咁、仲要咧佢同呢個嗰、個印尼以前嘅嗰、那個 一個 總統夫人係 啊， 因為日本嘅女間諜 係 以后是一个右翼的分子就还要特登走去跟他影相的。咁同埋佢仲有嘅就话有人眼嚟咧见到，咦？点解佢有一次话佢自己话佢就喺国内庆祝国庆，但喺佢微博上登出嚟嗰张相咧，后边个背景大家即系眼嚟嘅人见到嗰个地图咧，其实系日本嚟嘅。咁同埋佢又喺呢个南京嘅、這個， 即系当日本系佢自己国家。 系啊，佢南京嘅呢个历史建筑物前面咧。擺咗一個好似納粹黨咁樣嘅手勢嘅，咁、所以佢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黑歷史咧，就突然間俾人挖咗出嚟。咁佢依幾日就出嚟話佢自己俾人哋陷害啦。但係點樣人哋點樣可以陷害到你？等你自己去到日本，喺呢啲神社前面影相。 同埋嗰陣時爆曝光嗰時，點解你唔講咧？要搞到而家先講。 嗱，呢度都可以補充少少啦。喺國內嘅情況，我再補充少少。 好啊，好啊。 國內嘅情況就係咧，喺2021年大約係第三季。第二三季啦嘅時候咧，就網信辦國家嘅網信辦出現咗咧，就係用重權啦，去治理呢、這個嗱，留意呢個重要字眼啊，係飯圈嘅亂象嗱，佢唔係話飯圈係一個現象，係一個亂象， 係 亂啊幾樣嘢，我哋頭先都講緊啦，譬如嗰啲裏面嗰個頭先嗰個護師啊，或者即係互相撕裂啦。頭先講緊另外咧，再早之前其實咧，頭先阿海林講咗好多次嗰個婦女咧，唔係 father and daughter 嗰個婦女啊，係腐敗個婦。嗱、呢個腐敗嘅婦其實講緊類似又另一個新嘅 terms 啊，一個字叫 BL 啊，即係男 boys love 啊 ，boys love 男同男之間嘅一啲曖昧。咁其實再早前國家咧就。一路都打擊嗰啲所謂娘炮啊，係啦，嗰啲咩紋身啊，總之又係頭先嗰四個字講曬啦，叫德藝雙馨。 係， 咁總之你唔係呢種情況咧，咁就會被打壓。於是乎咧，有咩情況為咗避免啲人亂咁嘥錢啦、啊，頭先講緊， 啱啊， 就話保護兒童嗰個角度去講啦。 呢、這個要嘅，呢、這個啱，我贊成嘅。 嗱，譬如唔可以有一啲所謂榜單，即係大家冇得比拼，冇得比拼啊，唔需要鬥爭啦。 係啦，唔使 嘥錢同嘥時間。 係 啦，嗱呢個就喺國內而家你見到，我哋叫。就點解令到飯圈文化奄奄一息？ 係 基本上都冇乜得做噶啦。但係偶像呢樣嘢又好難話冇噶嘛。佢、仍然會存在，只不過係存在嘅方式同埋佢呈現出嚟嘅形象唔同啫嘛。咁呢樣嘢我亦都相信喺國內仍然有一啲演藝界嘅人咧係得到佢應有嘅尊重嘅同埋地位。但係係咪仲係用飯圈形式出現咧？我相信喺一段好短應該中長期嘅日子裏邊，你都幾難見得翻嘅。我估。 即係我估一定係要有一個好大嘅轉向啦，起碼都喺個即係程序上面或者一個文化上面。咁但 係即係呢個以前日本咪好興有兩個唔同嘅名詞噶嘛，有啲叫偶像派，有啲叫實力派噶嘛。咁一般嚟講咧，即係話你實力派咧，就係話你喺你個圈子裏邊，你從事嗰種藝術啊，係有一定嘅成就嘅。譬如你係運動員，咁你一定要喺嗰個運動好出色嘅。啊、足球員咁啊，射波好準啊，或者你做龍門咁，你成日救到波嘅，咁呢啲就所謂實力派。咁呢啲成為偶像咧，我諗如果唔牽涉太多金錢嘅話咧，你追係冇問題嘅。 但另外就譬如可能係嗰陣時譬如中國有嘻哈咁嗰類咧，譬如 rap 呢類咧，有一排又係好多負面新聞，咁啊結果又一次過嗱，就成個板塊唔見咗啦。咁、 哦、 於是乎有啲譬如街啦，即係國內一個叫阿街嘅，即係好出名做音樂hip hop 音樂嘅人咧、嗯，就轉咗型變成歌手， 係咯， 咁你咪可以繼續存活咯，只不過你轉咗型啫。嗱呢一種情況喺國內，我哋大約預計飯圈文化將會咁發生。咁但係咧，我又講另一邊雙咯，喺全球嗱非中國以外，嗱、譬如香港，我自己接觸啲學生都係㗎，以往我哋淨係諗住去追韓星啊，追下日本啊，我哋嘅年代可能再追下啲外國啊。咁樣我哋都係諗呢啲嘅啫，但係而家佢哋可能咧會去到咧去追呢個泰國嘅明星嘅、 哦， 台灣都唔少啦，當然其實有啲越南啦已經去到，嗱佢哋嘅講法好簡單啫，因為咧如果佢要追一個即係譬如韓星。咁、你可能同時間咧，同你一齊追緊個星嘅有1億人，咁你其實你係1億分之一啫。咁啊，用翻我頭先第一節嗰個講法就係、如果我追個泰星咧，嗱喺香港追泰星嘅人相對較少嘛。咁於是乎我就可能係成為咗喺香港裏邊咧追泰星太好少數嘅一個龍頭咯。 個泰星可能又要接見你，因為你香港代表。 冇錯啦，嗱、 即係即刻地位高咗。 嗱、 即係呢樣嘢最緊要。其實飯圈文化即係咁多粉絲個 point 就喺呢度，你講得好好。 係自己嗰、那個。identity 啊，咁呢度再補 充， 係啦，個人身份。另外補充就係因為全球化咧，其實慢慢咧，譬如係啦，你會追到去可能係歐洲啊，甚至乎烏克蘭都開始有啲歌，而家香港人聽緊嘅，而家會唔會都圈到粉咧？ 嗰場世界盃。出線賽唔知係咪多會唔會多人睇啊？ 係啊，同埋我早幾年都 有搏緊命啊嘛！嗰個烏克蘭 有啲學生都幾有趣嘅，就係佢聽保加利亞嘅歌，我拗曬頭喎、 哦。 原來就係國內裏邊有啲人就傳一啲好搞笑嘅短片，而優興嗰啲短片咧、超短片咧，咁佢哋就會無遠忽界咁將一啲海外去我哋形容嘅山卡拉啦、其實人哋只不過係同你距離遠啫。係佢哋而家追星或者追呢個粉咧，其實可能係講緊係一啲好遠嘅、好細。或者我哋好少見嘅人都會，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建議一個新嘅趨向咯。 仲有啲再奇怪啲嘅，譬如話 Lord Byron 啦，即係拜倫勳爵呢個已經係即係作古咗好多年嘅詩人啦， 都有粉絲。 當年 佢嗰陣時 就緊要到點咧？就有竟然有個女人叫 Caroline Lam 啦，就將自己啲體毛寄俾佢啦。但係而家喺美國咧，都有啲大學生咧，係去翻佢生前去過嘅地方啊，即係擺翻佢嗰啲 pose 啊，嚟覺得好似係同佢致敬，同埋 cosplay 係啦，或者去寫一啲書啊、故事啊，將佢自己寫入去佢嘅人生軌跡入邊啊，所以即係。粉絲的文化是各種各樣的。 這個又可能好一點，即是令到人知道拜倫是誰。即係以前都係㗎，譬如貓王都係㗎 ，Elvis Presley， 年年都有啲人去個墓度拜㗎嘛。咁香港都係啦，哥哥咁多年啦，係咪先？都十幾年啦。 所以我成日都講咧，即係我有時啲 一樣有 同啲家長都講，其實所謂粉絲或者所謂飯圈都好，如果我哋識得利用一個正面嘅價值，而且尤其是啲粉絲，因為一個社會或者個成個社會文化嘅問題嚟， 係啊， 即係你而家見到，譬如好多人都即係批評，譬如我直接啲講啦，譬如批評呢個 Mirror， 覺得佢嘅質素咪成日同以往好多人對比，咁呢個我就唔會去做呢一個動作嘅喺呢度。但我會睇將來呢十二個或者更多啦，我唔係淨係講佢哋啦。如果佢哋內強質素，佢哋能夠做出譬如好似而家阿姜濤最近做一個反戰嘅作品，咁嗰啲其實你會見到咧，佢開始如果有國際視野，甚至乎佢有一日佢真係去到一個唔好話國際啦，去到起碼一個亞太區做翻我哋以前八九十年代嗰一個狀況嘅時候咧，我亦都覺得其實又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當然啦，當然啦， 係創匯喎，對香港嚟講。 對香港創唔創到匯我就唔知啦。但至少咧網度我見到噶，你睇Beyond 其實係幾國際化嘅， 冇錯。 你有啲即係洋人唱 Beyond 啲歌啊嘛，仲要唱廣東話喎，海闊天空咁啊，今天我 即係 好笑。 呢個亦都唔開心啦，因為當年阿家驅就喺日本嗰度過身添啦，直情 係啊，我知。即係話其實要國際化唔係即係歌曲係容比較容易一啲嘅，唔同譬如話。 但係我哋香港其實李小龍當年其實佢 當然啦。李小龍全球化添啦，即係我即係話 係有可能嘅， 係得嘅。你即係歌就有啲人諗話，哇！喺廣東話有幾多人識啊？全球都係得億幾人嘅啫嘛，即係等於你話追保加利亞，可能一啲洋人都認為，咦？我吹下啲廣東唱廣東歌嘅香港歌星，可能即係學你話齋。有型好多喎，保加利亞人都可能有喎。 唔係呢個正正亦都係咧，因為而家又有好多譬如翻譯軟件，甚至乎你會，如果你上網睇，有陣時好有趣就係咧，特登啲人係會睇外國明星，然後做啲即時 response， 即係即時反應嘅影片咧，嗰啲咪叫真實嘅 reaction 啊，真實嘅回應嘅片咧，係好有趣嘅。係於是乎一個跨文化地域嗱，我哋呢個係一個完全一個 bright side， 即係一個好嘅方向啊。嗱，裏邊有好多黑暗嘢，我特登喺呢個位唔講，唔係。我不知道我不想講啫，因為黑暗嗰啲我已經講咗好多啦。 唔係，淨係講黑暗又好似比較比較，即係我覺得係應該凡事睇兩面嘅。譬如話，其實國內嘅飯圈文化，我覺得最得意嘅反而就係一群咧叫德雲女孩嘅女仔。 係 你德雲女孩係咩嚟咧？德雲女孩咧就係德雲社。德行嘅德雲就係一嚿雲個雲。咁嗰個雲字咧，同佢係咩？德雲社咧係講上升嘅。上升是什麼呢、可能香港人都未必熟悉的、其實是有少少像兩人的棟篤笑那樣但是呢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來的它裡面會講的是什麼說學鬥唱、說就是它會講有些戲曲啦它會講一下一些人生哲理啦、但一定是要搞笑地去講 是一問一答的 是的德雲社的創辦人呢就是郭德綱郭德綱和于軒呢就很出名而他1995年創立的時候其實上升這件事已經幾乎是式微是一些很老土的東西 不是喔春晚年年都有 喔、可能在2000年的時候只有春晚呢你會一年見到一次有人講就是了平時沒有人講因為由侯寶林可能60年代70年代就有人聽的但是到80、90年代是真的慢慢式微而我佢德雲社開始創立嗰陣就有一班人，因為佢係喺體制外嘅，咁而係真係一堆粉絲去支持佢，去佢個德雲社度去聽佢講相聲。咁開頭啲人咧就叫鋼師，因為佢覺得鋼啊嘛，鋼師。咁但係慢慢就發展咗咧。就開始有一班因為德雲社有啲年輕啲嘅講相聲嘅男仔就出嚟啦，呢啲德雲男團啦。咁佢哋慢慢咧就將一啲 點樣團啊？你相聲兩個人講嘅啫嘛。 但係佢哋慢慢上綜藝節目啊嘛。 哦，咁、即係輪流上啫。 佢哋有自己嘅綜藝節目 講嘅，都係兩 個人講，但係開始唱歌啊，已經開始做戲啊。 哦，將佢現代化咗。 現代是幾現代化的一個團體，咁佢哋而家就變咗佢哋相聲啊、戲曲啊，係國內一個即真係賺到錢嘅。而且佢最犀利就係佢變咗跨文化，你見到佢將好多戲曲啊、太平歌詞啊。練相聲嗰陣要講嘅，即係好似貫口啊，呢啲各種各樣嘅文化咧，慢慢變咗突然間變咗熱潮啊。咁其中最最佢將即係你去聽相聲咧，變咗一場大家係好似韓國咁樣揸曬熒光棒嘅，就真係喺度同佢上面台上面嘅人互動啊，講暗號啊，亦都慢慢呢啲德雲女孩咧係學識曬所有呢啲相聲入邊嘅京劇嘅折子戲啊，所以將中國嘅文化又好似活化起嚟。早一兩年前，大家開始見到喺北京嘅 nightclub 咧有啲咩咧？播西厢记但是咧系有 disco 版本嘅西厢记，而且大家系识晒所有嘅歌词添。 好啊，咁啊嗱，咁啊接近呢个11:30咧，一阵间咧就有呢个特别节目啊，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嘅直击嘅。好啦，咁啊讲预告啊，听晚啦，听日咧本即系5月9号啊嘛。 就應該咧就係呢個俄羅斯進行呢個月每年啊嘅月大閱兵啊，今年啊唔止閱兵，仲要加個大字，咁啊大家都喺度好留意呢件事嘅，因為究竟、因為普京一定要出嚟，咁好多人就睇究竟佢出嚟講乜嘢咧，係、想即係、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個咧就話我要全民動員，再班精兵， 繼續打， 繼續要大打，即係將呢個戰爭擴大佢，亦都可能咧調翻轉就係、即係普京咧宣布，呢場仗咧我哋勝利收兵啦，咁將於是咧大家坐低喺度傾諸如此類其他啲嘢啦。咁究竟佢係選擇將嗰個戰爭擴大啊，又或將佢即係縮埋咧？咁啊，即係聽晚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記得聽啦。咁咧就聽晚嘅嘉賓咧就係許晶，當然有馬鼎盛啦。咁啊，題目咧就叫做全普京宣戰或者搞個世界大戰，唔知道會唔會搞到出嚟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聽一聽隻歌啦。咁啊，海林。 德云社的张云雷，即是他们德云社的偶像，他唱的探清水河 是 一首小调、祝今天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投票结束，选票稍后会陆续运往会展三楼的点票中心。截至上午十一点，有1406名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投票，投票率是96.24%。李家超竞选办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对候选人李家超当选有信心，亦都希望他能够高票当选。另一名选委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期望新任特首在上任之后的短时间内提出政纲更具体的部分。被问到会不会举荐民建联的成员加入新一届政府，李慧琼说言之尚早。最新的情况交给在会展新闻中心的汪明熙报道。 好，唔該曬㗎。啱啱咧喺會展呢邊咧，就有工作人員係宣布咗啊，行政長官選舉嘅投票時間咧已經結束㗎啦。喺灣仔會展中心一樓嘅投票站關閉之後，選票就會陸續運往三樓嘅點票中心嗰度點算。選管會主席馮華今朝早話過，預料點算工作會喺大約一個半鐘頭左右完成，咁到時咧會由選舉主任宣布選舉結果㗎。而竹篙灣票站咧，至少就有六人預約投票，選票咧亦都已經喺上晝嘅十一點後運往會展嗰邊點算。嗱，朝早咧陸續有唔少嘅選委前嚟投票噶，包括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多個政黨領袖、行政會議成員，商界就有電信盈科主席李澤楷、蘭桂坊集團主席盛志文等等。而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咧，就一直留守喺會展，不時同到場嘅選委打招呼。咁選委之一嘅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就話：對李家超當選有信心，亦都希望佢能夠以高票當選。佢又讚揚李家超嘅政綱非常務實，聽取各界意見。而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就期望新任特首在上任後的短時間內提出政綱更具體的部分，期望他同議會建立新型行政立法關係。被問到會不會舉荐民建聯的成員加入新一屆政府，李慧瓊說言之尚早，等新特首上任早班的時候，民建聯樂意推薦人才。投票時間結束之後，票箱就會運到會展三樓的點票中心，我們會繼續留意著點票的情況再跟大家報道。現在先將時間交回給直播室。 好，謝謝汪明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疫情逐步受控，社交距離措施開始分階段放寬，加上消費券效應，最近兩個長週末假期市道回復氣氛。他預計經濟數據將會略有改善，但內部經濟恢復需時，外圍環境持續不明朗，風險亦都增大，不利今年本港經濟。目前正是就經濟增長預測進行復檢，會在稍後公布最新的預測，目前看來無可避免要下调预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跟着深水湾泳滩一段比较车多，去黄竹坑方向的车龙比较长的，排到去蒲苑对开。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封路方面，较早前屯门的龙门路路陷就已经是处理好，龙门路去山景村方向跟着龙门居的全线已经是解封。重复多次，就是屯门的龙门路去山景村方向跟着龙门居的全线。